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天气是晴到多云，最高温度在29度上下，扩散条件比较好，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那么午后外出的朋友请注意遮阳防晒。预计周六夜间到周日白天本市会有一次降水，请注意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温度29度，最小相对湿度40%，夜间是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温度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的空气污染物的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今天的洗车指数呢是3，因为明天会有降水，所以不适合清洗车辆。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呢，以下中心城区的联络线的路段都是车多流量大，在天安门外大街、西四南大街，还有雍和宫大街北向南方向、东单北大街、崇文门外大街南向北方向、东交民巷东西双向、广渠门内大街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流量大。在西二环的复兴门桥南南向北有事故，在南五环的团河桥东西向东方向也是有事故的。好，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美中宜和万柳院区儿童心理行为门诊的医生任杰任大夫。任大夫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很高兴呢今天任大夫呢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先来说一下你这个门诊吧。这个儿童心理啊我们都很了解了，但是一听这个心理行为还门诊，很多家长呢可能心里就会打个结，哎呦，我是不是一奔这门诊我这孩子就是病了呢？ 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问。其实呢，儿童的心理行为门诊并不像大家想象的这么可怕。那么在心理行为门诊上呢，我会帮助不同的孩子 家长然后家庭去解决他们在养育当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小到他们的情绪问题，然后行为问题，比如说不好好吃饭啊，不好好睡觉啊，发脾气啊，交友问题啊，或者说就像我们即将遇到的上幼儿园分离焦虑这一类的问题，然后也会有一些严重的问题，比如说儿童的孤独症啊，然后多动症啊，学习困难等等这些，我们看来有一点严重的问题，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涵盖到的。 嗯， 另外同时呢，我们也会在心理行为门诊上帮助家长来梳理我们的养育理念，然后我们用更好的养育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孩子，来陪伴孩子的成长。 其实这个科室的所针对的范围还是非常广普的， 对， 不像我们所想象的必须得孩子出现了很异常的行为才要去关注他。 嗯，对，尤其是我们更关注那些小的问题，因为我们很希望我们的孩子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孩子都是健康的快乐成长的，所以呢当孩子出现不同的小问题，各种各样的小问题的时候，我们希望帮助家长有一个更好的应对方式，然后去应对这些小的问题，不让它扩大。 嗯，不是说一进医院一进门诊就一定是一个多么多么大的事儿哈。 对，是的。 说到这个儿科呀，我们都知道啊，儿科是一年四季没有闲着的时候，特别忙。那咱们这个儿童心理行为门诊火吗？ 嗯，其实有这种需求的家长是不少的，然后虽然说我们就是在儿科或者是儿童心理行为门诊上是一直都忙的，但实际上我们好像也有节奏，就是尤其是一到了刚开学或者是刚期中考试完，这个时候可能是我心理行为门诊相对比较忙的时候。 哦，这样的哈。那近年来找您去看门诊的哪些行为是比较普及的普遍的呢？ 其实挺多的。儿童的心理行为门诊跟成人的不太一样。成人呢，因为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这个思维模式或者我们的心理状态是比较稳定的，所以很多时候是有共性的。但是对于孩子来讲，他是随着他的不同的发展年龄阶段，家长遇到的问题和孩子遇到的问题都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在零到三岁这个年龄段，可能我们遇到更多的问题就是孩子开始有自己的想法啦，我们说那个第一逆反期啊，不听话发脾气，然后不好好吃饭，这一类的问题比较多一点。但是到了学龄前期呢，他们开始走向幼儿园，开始走向群体生活了，出现了一些比如说上幼儿园的时候他们不适应啊，这种分离焦虑，然后呢在幼儿园当中他们适应群体有些困难，或者是出现一些交友的问题，然后到了小学阶段可能就出现一些跟学习相关的问题，所以他是随着他的年龄段，我们的关注度和他出现的问题都会不一样。 嗯，小到孩子挑食啊，情绪的变化啊，大到一些行为异常的问题，其实都应该在比较初期的时候及时关注，如果不把它扼杀在摇篮篮当中的话，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很多的影响。 对，是的，有的时候一个小小的问题它会变得很大。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特意啊请到了一位儿童心理的行为门诊的大夫，机会难得啊，如果大家家里的孩子呀宝宝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今天直播节目的公众平台来向我们的任大夫提出问题啊。那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开学季的问题啊，对于小一点的孩子来说呢，三岁了，九月份得去上幼儿园了，离开之前朝夕相处的人，然后面对一个新的环境。那么这个六七岁的呢，从幼儿园的小朋友变成了小学校的学生， 对， 也是步入了一个新的环境，很多事情呢都得自己去独立面对解决了。那么再大一点的孩子，经过一个漫长的假期，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作业的问题，考试的问题，手机被没收的问题， 是的， 等等等等。那么其实孩子呀，在整个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呢，这些变化不仅会影响到孩子自己，对于很多家长来说也是一种考验，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挑战。嗯，所以我们一边是跟着孩子在学习成长啊，自己其实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那我们今儿呢，就先跟任大夫从这个小宝宝聊起吧。你看这个小宝宝啊，都萌萌的，特别可爱啊，但是一旦闹起脾气来，很多家长是 hold 不住的，所以呢，很多家长呢都会自我安慰说，嗯，没事儿，还小。叛逆期，这个说到叛逆期啊，我们常常挂在嘴边，这个小朋友有多少个叛逆期啊，都什么时候出现啊？ 好，这个问题常常会被大家提到，这个叛逆期这个词呀，经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被用到孩子的身上。 嗯，

4007106108。 活泼西最南，风险少西海风，南以566番的成绩，中国精彩。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